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六，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将如约而至。从2007年的12月22号开幕至今，国家大剧院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从2009年起，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12月22号定为公众开放日，邀请老百姓走进大剧院，了解大剧院，享用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家琛表示，今年的开放日当天，大剧院从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半，将为观众呈现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 12月22号是大剧院的开放日艺术节，是我们大剧院的一次集中的向观众的展示。比如说我们一开门，院领导要集体的在门口迎接我们走进大剧院的第一批观众，让我们观众朋友到剧院以后享受到这种上帝般的这种待遇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和我们常年合作的这种高参小的学校的孩子们的展示，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国外的这种舞蹈的展示，这是我们文化交流活动对外走出去活动的一个集中的展示。比如我们还有昆曲的这种展示，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歌剧的展示。我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呢，将放映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建院11年的所有的成就，我们有一个这个展览展示啊。此外呢，我们的展览厅还有这个油画大师靳尚仪的这个油画的展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公益讲座啊，我们的新闻发布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艺术资料中心啊，我们都有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公益的活动。应该说艺术节这一天呢，活动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也非常期待广大观众朋友一起和我们一起走进大剧院。 继续关注演出。1月5号，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将在音乐总监托马斯·桑德加德的率领下，携手苏格兰小提琴名家尼古拉·本尼代蒂，为北京观众带来别样的新年祝福。他们将在国家大剧院奏响法德作曲家颇具苏格兰风情的交响力作，以及中国民族交响经典。接下来再来关注两部电影。由肖央导演兼主演的喜剧电影《天气预报》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电影集结了小沈阳等众多喜剧演员，讲述了自杀干预大师马勒博士偶遇寿星下凡，机缘之下与风雨雷电四神结识，同时携手拯救世界的故事。刘伟强新作《武林怪兽》即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该片集结了古天乐、陈学冬、郭碧婷、包贝尔、王太利、周冬雨、方中信等演员。昨天导演刘伟强带领主创在北京集体亮相电影首映礼，并且表示，《武林怪兽》虽然不是用古装片的手法拍摄，但大家想看的那些武侠元素在影片中都会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海。 糖浸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演艺江湖呢。首先带给大家三条有声消息。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昨天2018北京艺术院校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9所北京艺术院校为观众带来《殿堂之门》《经典之魅》和《辉煌之势》3个篇章，共15个节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王军介绍，本次演出的主题是风华40年，青春新时代。接下来请听录音报道。 这次晚会的这个主题呢叫风华40年，青春新时代。通过这个舞台呢，展现我们高等艺术院校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教学方面的一些成果和成就，展现未来的艺术工作者的这个风貌，向社会传承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在经典和古典上。这场演出呢，应该说内容形式还是非常丰富的，有舞蹈、声乐、器乐，还有戏曲、音乐剧。 好的，再来关注一组消息。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戏剧创意空间青年戏剧扶持计划首场剧本朗读会近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昨天在国话先锋剧场呢，通过前期的选拔，《浪漫的胜利》《丝路故乡》《银婚》《飞机正在飞行》《我这半辈子》5部剧的演员们现场进行了剧本朗读的表演。其中《我这半辈子》改编自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现场发回的音频报道。 这大除夕的，谁不在家守岁呀？ 哟，恕我眼拙， 我怎么没看见您跟家守岁？ 我守着呢。 我这不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穷人家年关难过呀。得了，我走了啊。点留啊。 想着您赶着头锅来拜年的。得，回头我给您包一份压岁钱。哎，门跟那儿呢，您麻利儿的赶紧回去吧，家里人都等着您呢。 闲时喜养花，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气，教书做事非常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40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文化消息。今天下午2018北京青年影展特别论坛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论坛结束之后，影片《米花之味》作为本次影展新面貌单元的作品进行了放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留守儿童和返乡单亲妈妈的故事。青年导演彭飞介绍了《米花之味》的创作缘起及特点，接下来听听现场的报道。 因为我第一部影片讲的是来大城市打工 的人的故事拍完之后，我就在想他们回家是什么样子的。那后来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才接触到很多的这个空巢老人啊、留守儿童。拍摄地是在云南临沧的沧源县，希望看完的人更加的珍惜在身边的人嘛。关于留守儿童啊或者分离的故事啊，大部分痛苦会多一些。那米花之泪，我就想换一种方式，用轻盈的方式去讲这些真实的故事。看完之后再有更多的思考，希望在外面工作的爸爸妈妈能给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多关心一下他成长啊，孩子们也会看到，他们可能会更加理解父母一些啊。 年代剧又要正能量，如何让年轻人也能从这些过去的时光当中找到共鸣呢？12月10号登陆东方卫视黄金档的《大江大河》这部电视连续剧带来了令人惊艳的打开方式。该剧沿袭正午阳光、孔笙导演团队一贯的精良制作，目前豆瓣评分飙到了8.9分。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看看这部大江大河。好了，北京时间的20:11，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大江大河》了。 没错，现在正在北京卫视和上海卫视哈两家卫视正在热播。 是的 啊，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大江大河》已经非常有印象了。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大江大河》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对于这个电视剧的剧名有一点抵触，因为我总觉得哇，大江大河这讲的是怎样一个宏大的这个拔高的故事哈，很高大上的故事。但是后来我没有想到，当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它里边是讲到了非常接地气的小人物的人生命运。而且我再看了一下，我更兴奋了。因为它的原著作者竟然是《欢乐颂》的作者阿奈。 对， 没错。我一直以为阿奈可能会写一些和网络文学相关的作品啊，没有想到写了这么一部这么有情感这个冲击力的作品哈。 对 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电视剧《大江大河》。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部剧当中的一位参演员赵琳，欢迎一下赵琳。 大家好，我是赵琳。 欢迎这个青年演员赵琳哈。那赵琳能够参与到这部剧的演出也是实属不易哈。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是一部大部头的年代剧，关注到的更多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故事哈。那当你拿到这样一个大部头的这个剧本之后，你看过了以后，看过了自己的角色之后，你的感受如何呢？ 首先看到这个，因为我最开始看的是原著，它有3本特别厚的书，叫《大江东去》。然后看书的时候就特别的震撼，因为这种就是年代戏的这样的作品，其实有的时候你离那个时候比较的远，可能就有一点点看不进去。但是这个就是它每一个人物，它都是有它的那个人物的色彩非常的鲜明，所以就马上就被带入到里面去了。 对，而且戏剧冲突非常的强烈， 对， 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最开始是就是从78年恢复 高考的第一年， 对， 讲到了姐弟俩的命运啊，宋运平、宋运辉，而且大家应该也很期待的是，因为孔笙导演啊，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那些演员在演哈，比如说大帅哥王凯啊， 对 我一开始真的没认出来，我想问问高磊啊，你当时看那个第一幕的时候，你认出来宋运辉的扮演者是王凯吗？ 我认出来了，他其实标志性的那双大眼睛还是挺好辨认的呀。 我一开始真没认出来，我看到最后啊是那个王凯然后很惊喜啊。后来还有一位演员哈，我觉得也特别看到他另外一面啊， 小包总是吗？ 对，小包总那是后面的哈，还要说就是一开始的，就是童谣撞脸章子怡的童谣，因为前一段时间他比较热，是因为《如懿传》这次又在《大江大河》当中看到了他另外的一面哈，展示细腻的、深情的，然后非常接地气的一面，对他的表演非常的认可。 是是是，我觉得几位主演啊，在剧中表现的真的都是可圈可点。 对， 一部好剧嘛，能够成功，几大元素都不能缺失。首先就是剧本，接下来就是导演，再接下来就是演员。 员，每一个水平必须要平衡。 是的，是的。 那么赵琳在剧中扮演这个角色呢，应该是在整个剧的中后半部分。 对对对， 现在已经出现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 三十多集的时候， 还在埋伏当中。 之后会有，对，因为现在还没有播到那儿，所以可能后面的剧情就是可能不方便说太多。但是就是一个在饭店里面的角色，然后是在我们就是。韦春红是我们的老板娘，然后在她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 对，那说说吧。看到这个角色之后，你觉得她身上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吸引我的整个就是这个戏整体的这种气质，她很真实，她很质朴。包括我最开始，就是知道是正午阳光的戏，包括是孔导的团队，我其实来到这个组，我就是带着特别敬畏的这种心去来的，因为我觉得一向都听说是制作的很精良，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在认认真真的做这件事儿，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能参与，我就真的特别的感觉特别幸运。然后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我都很想去把它去完成好。 对对，其实这次来呢，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很难得哈。那么多的实力派的演员，包括整个的制作团队，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赵琳也跟我们聊到了哈，就是他一进组就被整个剧组的这种氛围气质，包括服化道，包括演员方方面面所震撼到了。 对， 那我们来细细的说一说吧，哪些细节让你很震惊？ 其实最开始我刚到组里呢，是就那天晚上还挺晚的，我就到那个金牛湖，是在南京的郊区的一个地方。金牛湖是一个景区，然后到那之后其实就有点伸手不见五指。 对， 它是特别的黑，因为也是有点像就是村里的那种，也不是城市嘛，就都没有路灯什么的，然后都很黑，你就都能听见那个就虫子啊的那种叫声，然后能看见满天都是星星。其实从城市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就感觉好像已经在做了一个梦一样，来到了一个就是完全比较封闭的一个世界。然后后来我们到现场之后，那个位置应该是在野山，是野山的矿山公园搭的那样的一个景，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拍到就是饭店的戏是完全搭出来的。然后在那里面其实就感觉所有的人就已经回到那个年代了，穿上花裙子，然后那个妆其实基本就不化妆， 就很淡的， 就基本是没有妆。因为当时因为比如就去之前可能那个睫毛还会就平时有一些拍摄 修饰一下， 还会修饰，到那之后就剪， 直接剪， 剪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哪有那些， 对，确实是， 就人都是那种 很朴实， 不知道美的，但是其实展示的就是最真实的美，什么眉毛什么都 对，我也感觉到啊，因为我相信大家看电视剧都会在这个，就是因为看细节嘛，现在的屏幕也都特别高清，还有那个杜比的那个视听啊，我用杜比视听在看，哎，我就感觉哈，这个演员好像没化妆似的。 对对对， 我特别有这个很强烈，尤其你知道童瑶是之前在《如懿传》当中是那种范儿的哈，化特别浓妆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在这个戏里，哎，我在想童瑶难道不化妆吗？ 基本上就是打个底，而且有的时候再早年还有他有的地方的戏还要涂黑，因为那个时候人晒的不可能像现在保养的那么 好， 对， 而且确实穿的也比较的朴素。 对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衣服就是做旧啊，包括一些汉字啊，都会弄得特别的细致。 哎，我很好奇啊，女演员要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形象？她会不会特别在意形象啊？你说，你看我本来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挺美的，因为这个戏其实有一点点让自己这个。没化妆就上镜啊，肯定状态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美的那个状态哈。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那一刻你就已经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时候那个里边的一个人，就已经不是自己本人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形象更贴近于那个时候，也更利于你去演的时候能够成为那个人。对，就是不是平时的你了，其实就是最真实的最质朴的一个状态就好。 对， 所以接下来我就特别想问问赵琳，你是如何来理解演员的信念感这个问题的？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会不太理解这个信念感，其实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信念感打通了，你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演员。当然了，作为青年演员赵琳来讲，你对这个信念感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我觉得信念感作为演戏来讲是所有一切就是演戏的基础嘛，因为你只要相信，你得相信你是这个人物，相信人物关系，相信对手，你才能所有的这些东西才能建立起来。所以信念感 感，就是我觉得不是去演，是你要真正成为他。在演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要之前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去想象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在这个戏这个人物出场之前，他之前是有怎样的经历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他做事的举动，他的这些动机是什么，就让你自己真正成为这个人，你在演的时候自然才会有信念感。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就是信念感，它其实也不是说你就想着相信，就是你真实生活在里面，在里面生活就好了。 他要进入那个角色本身， 对对对对对， 成为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已经忘我了。 嗯，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这部戏确实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因为他第一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而且其实我们扮演的那个角色哈，比如赵琳，他可能演的就是他父母那个年代，是吧？五零后、六零后是吧？六零后都算年轻的，是吧？所以你怎么去体会他当年他遭受的那些，是吧？无论是挫折也好，磨难也好，命运的坎坷，造化弄人，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可能无法去经历的一些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回家问爸爸妈妈， 对，有做过这样的功课吗？ 也会，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生活的时间会长一点，因为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爷爷小时候就经常会给我讲那个年代吃饭呀包括出身问题都会影响很多，不可能像现在就是你很多东西能随心所欲，那个时候是有很多东西就是附加在你自己的身上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每个人物他肯定他的命运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在我们组里面包括导演也好，包括剧组的一些其他的老师也好，他会跟我们说，就是你不要去演，你就把你自己就生活在那个年代，然后做一些你自然的反应，因为这个戏它其实它是一个成长的戏，就是它人物在里面自然生活成长去经历，然后你最自然的状态其实也是最朴实的状态，就是可能想很多的时候你的杂念也会更多。 没错，就是真的要放下演员的包袱，就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这个人物，像你的命运一样，你在经历着什么。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在看到第二集吧，就是讲到孙运辉、孙运平这两个姐弟俩哈，他们俩都考上大学了，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后来他们那个相当于他们那个主任就说，那你的政审材料就跟姐姐童瑶饰演那个孙运平就说，没有办法报上去，除非你俩选一个，反正只有一个能上大学。那这个时候他就问说，那你自己决定到底是你还是你弟弟上。我当时就看到童瑶那个反应让我印象非常深，就是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睛就完全没有台词了，就是他跟这个主任在对话的时候，镜头就是在对着他的眼睛，就是当你遇到那种人生抉择，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是啊， 因为我要写一个自愿申请，就是不上大学的这样一个申请书， 放弃这样一个申请书 、我当时那个人生觉得就在那一刻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反应，童瑶用他的眼神就是几个转折在眼神当中就传递出来了，当时我说哇，我说这个演技真的是非常考验演员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想问赵琳啊，你在这个演戏过程当中有一些这样的细节吗？比如说对你来说也是有挑战的，或者是要费一番心思的？ 是说这部戏吗？这部戏其实我的那个就是饰演那部分还好，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起落，还是比较生活化。 听说有一部军旅戏给你挑战蛮大的是吗？ 对对对，那个是就是叫《为官正年轻》，是在今年年初在厦门拍的一个，那个是一个现代的军旅题材，其实讲的也是很日常的事儿。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戏就是都是在部队里面拍的，而且在拍摄之前也是经过了就是半个月左右的军训，和他们军人一样要 同吃同住同训练是吧？ 对，早上也要起来去出早操，晚上都已经要睡了，然后突然吹个紧急号，然后 就得拉出来。 对对对， 哎，女兵是不是会好一点啊？也是这样吗？ 没有，我们当时到部队体验生活，看到他们女兵，其实你们基本上 跟男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待遇是吗？ 对，就是负重训练呀、还有好多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好像都已经很 男 孩子化了， 对，很 man 了。 那你这初来乍到，你能适应吗？ 其实还好，就是适应了也还好。 就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要演这个角色，我就要去适应他， 我就要以 军人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是吧？ 因为演员其实真的 很难得，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也不会在正常生活中能到部队里面去， 体验一下，对，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对。 但是我觉得演员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个职业哈。你们这一次戴安大河的拍摄地是在安徽吗？还是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是在安徽南京，然后后来也有到上海，最后是在北京杀的青。 哦，所以途经了很多地方哈，在哪的时间最长？安徽吗？ 对，安徽马鞍山那边最长。对 对，其实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徽派的建筑哈，很漂亮。但是这里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那个当地哈一些风土人情，有没有一些有意思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安徽那边就是他比如那个县里边，它就是自然风光比较好，就是你能看到你能听到那个什么蝉鸣啊，知了叫啊，看到星星啊，然后包括水啊，河啊什么的，就是在那儿跟城市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那儿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安静， 时间都慢了下来， 对，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对，然后一切东西都变得特别的简单。 他那是特别做旧了一个场景吗？还是是特别吧？ 是就是一比一的重新建了一个那样的村子，然后包括一些道具啊什么的，都是就是力求就是比较真实的去还原。 对，就看那个房子，就是因为安徽那边好像像寨子似的哈，就那种房子， 徽派建筑， 徽派建筑，对，它里边是祠堂的感觉啊，吃饭的桌子、椅子和那个门，确实跟北方特别不一样啊。 对对对， 所以说专门为这个剧，咱们在当地建了一个小镇子，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的场景。而且听说还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咱们拍摄的时候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等到拍完了，哎呦，当地可能到了夏天了， 对对对， 水来了一下就把这个镇子给冲了， 对对 哦，然后就挺可惜了 了， 是吧？ 这建一个镇子其实要花很多钱的，我觉得。 对，关键就是 那个景色哈，布置的那个 光是钱也是精力和 对 对 付出的这个， 所以就是代入感很强，就演员一进入到这个镇子当中，就觉得我就是当年的那个谁谁谁， 对对， 很不容易哈。 对，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一个宠物，那不是宠物啊，那其实是宋英辉，对，兔子，还有之前哈，还有宋英辉养的猪，打猪草嘛，在那农村养的那个猪，那个猪的表情就是他当时收到那个通知书的时候要上大学，那个猪都很开心，就是后来弹幕上网友就说猪是神演技。 好嘞好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江大河》，我们请到的是演员赵琳，那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一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金货低价团拼，至尊茂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哎，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哎，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哎，最后总得说一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岁末狂欢，新一波品牌入驻，优惠折扣享不停。 22号方恒狂欢夜快乐启动，说出你的愿望，把惊喜带回家，咱们约起吧。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

他的，因为他的那个状态、啊、 气场 很准、 嗯、 就是他会直接给你，如果不是你去主导的话，你就乘着他的话，这个就是很容易 就接着他的话走， 很容易就是比较顺的下来、 嗯、 然后他在现场其实感觉给人感觉还是很喜欢健身，很喜欢锻炼的， 对， 就跟我们高磊一样啊，身材特别好。 哎呦妈呀！ 而且 你这夸的我都已经找不着北了。 而且你这个效果器没摁住。 我告诉你，你这说的时候我心里虚啊，我都没敢摁，你知道吗？ 就是经常能看到在现场做俯卧撑啊、 哦，是吧？ 对， 保持好形象、 哦、 是吧？ 对， 哎，其实他是特别认真的一个演员， 嗯、 他会拖着年轻演员、 嗯， 就他在表演的当中会不会跟你也沟通和交流， 嗯、 也教给你一些小方法、小技巧。 嗯 有吗？ 其实也会有，而更多的其实也是就是你在旁边观察呀什么的、 嗯、 也会有很多、 嗯、 就是他会说怎样，就是每一场戏的作用是什么、 嗯、 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样才能就是每一场的这个状态是准的，就是准，其实真实然后准确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对，非常认真哈。哎，他们现在还有做这种演员笔记的习惯吗？叫手记吧，还是 人物小传、 嗯、 人 物 小 传， 这个应该可能是每个演员的工作方法不一样吧、 嗯、 有的人是会合适， 就跟我们主持人写提纲是一样 的 哈，是的、 嗯、 是吧， 对、 嗯、 就是人物小传嘛，因为要去脑补一些这个人物他之前他是在什么家庭啊，他是都是什么出身呀、 啊？背景啊，环境啊， 对，是这样。 对， 啊、 评价一下孔笙导演吧。 孔导真的是在孔导的组工作氛围是特别的好，因为他从来不会在现场的话， 嗯、 他不会给大家压力。 嗯。 说什么事情都是心平气和的去说， 嗯、 然后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也不会去说你怎么样，给你任何的压力，就是让你 很会保护演员的这种 内心，对，就让你按照自己去、 嗯、 去演就好了。然后大局是他把控， 嗯、 这所以真的就是能够跟孔导在这儿学习是。觉得特别感恩， 对、 嗯、 当然了自己的创作空间很大是一个好的方面哈、 嗯、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角色的理解和把控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那你觉得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两场戏你觉得挺困难的、嗯、难度还是挺大的，拍起来有吗，印象深刻的、嗯、 印象深刻的在这个戏里面，其实这个戏里面就是群戏比较多、 嗯、 群戏比较多呢就是大家在互相搭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是靠你自己去完成的，就是大家要一起配合， 嗯、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一起配合它可能也会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想象不到的， 对， 这种东西就是也蛮好玩的、 哦、 在这个戏里面这种体验是蛮好的， 对，意想不到的体验啊、 嗯、 什么样的体验呢、 嗯，就是可能你一句我一句的，然后互相就是你不一样的人物，然后你就借着他那个反应，然后这样、 哦、 对， 就、 嗯、 按相声来讲就是现挂可能会多一些，因为反应不一样、 嗯、 但是我听说咱们整个这部剧啊从这个浮化道的要求就是非常高、 嗯、 刚才我们说了整个镇子都是重新建的， 对，他道具也是， 对、 嗯、 而且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甚至群众演员就是他们对自己在剧中的一些表演要求也非常高，所以你整个剧看上去以后觉得哎，规格很好， 对， 质量很高。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那个就是这个戏在那儿待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一直到现在都特别怀念那个时候， 嗯、 因为就是在那儿的感触很深，就感觉他们是真的好，特别的可爱， 嗯、 特别的质朴。就是所有的，因为像小雷家村，他有很多的村民嘛， 对， 包括大家在环境里面的那些人物，都是最真实的状态，而且包括像就是。这个戏里面我们现场的就是执行导演呀包括导演就群众演员也会给他们很认真的去 说戏 不会说你们就是 你们待着就行了、啊、 就是在这，对对对，因为要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状态里面， 对， 要他最真实的反应，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特别就是敬佩的，也很感动的， 没错， 然后也是这点也会觉得让我能更有动力吧，觉得去认真的做这件事儿， 也是心生敬佩。 对 于艺术创作来讲， 对， 而且其实它充盈着这种真实感。你比如说，我刚刚说到道具哈，你看这个 搪瓷杯， 嗯， 热水瓶， 嗯， 铁皮饭盒， 嗯， 这都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哈。 对， 嗯， 还有就是这个绿皮火车， 嗯， 还有这种办公楼哈， 嗯， 那个时候的办公楼就是那个样子的哈。 对对对。 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当时说这个导演特别的要求严格对于道具， 嗯嗯， 因此他就撤掉了导演组特别准备的不符合1978年经济水平的红烧肉和鸭汤。 对， 因为说当时宋运辉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好， 吃不着这个， 吃不着这个，所以把这个就撤了。而且美术费用其实它是超过了正常电视剧的2倍以上， 嗯， 非常的严谨和认真。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有很多这种戏里面，它还有很多吃饭的戏嘛， 嗯， 吃饭的戏不能说随便就摆几个菜，那个菜都是经过仔细他们开会 研究过的，那个菜摆在哪儿， 嗯， 然后什么菜该放着，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家庭里面，它可以出现， 嗯， 都是经过到底是什么土豆丝啊，还是西红柿炒鸡蛋呀，啊，还是肉啊， 嗯， 都是。 而且你在剧中又是在这个餐厅这个酒店里，而且是这个镇子当中最大规模的一个酒店里边， 嗯， 所以每一餐每一顿饭也是特别讲究的吧？因为很多镇子里的大事小情都应该在酒店里发生吧？ 嗯，就是他日常的饭不和他那个宴席的饭肯定是不一样的， 啊， 就是而且他也是根据年代的变化，肯定是每个年代就是有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也是不一样，包括当时我们的菜价， 啊， 就那个时候看菜单上， 啊， 那价都是几毛钱。 对，是 0.221毛，就是那种都是几毛钱。 因为那时候咱们家长的这个咱父辈哈，他们的工资一个月可能也就才30多块钱40多块钱到50块钱都很少，你想想他要一个菜，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了大概80年代初全聚德烤鸭店的一个菜单， 嗯， 这一套烤鸭可能才几块钱， 嗯， 你能想象得到吗？ 嗯， 但是这几块钱就相当于占了你整个全月收入的10%， 嗯， 那不可想象啊， 嗯， 所以说这个价格几毛钱那肯定是这样的， 嗯， 那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不妨呢也来感受一下，因为此时此刻呢北京卫视正在播出大江大河，我们就来听听它里边的一段对白。 完以后再转岗， 我让你转岗做技术员就是想让你整理整个车间的技术档案，你眼光可不能只盯着一工端呢。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有个机会弄清楚整个车间的运行流程，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图，并把所有技术建档。 我带你去见见你的新同事。 哎， 这个就是生技科。 哦， 林主任好。 哎， 哎哎，主任来了。哎，哎，主任，主任， 这两位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多带带他们，争取早点把车间的技术档案整理出来。这个叫赵超，这个叫贾家伟，都是技术员，也是车间里的老人了，对下面情况很熟悉。你们两个以后要配合好小松的工作，要多向他学习。小松是大学生，做事很有见地，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清楚了，主任。 那好，小松啊，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啊。 主任慢走， 主任慢走啊。那个小宋是吧？ 啊， 宋 玉辉。 你好。 你好。 以后多关照啊。 那个桌子是你的。 哎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大江大河，这是其中的一条主线，王凯哈，这条主线。那赵琳好像是没有参与到这条线的故事情节当中，是不是？所以在剧中也没有跟王凯有对手戏，是不是很可惜？这么大一帅哥，没跟他有对手戏。哎呀， 以后期待有机会吧。 对对对对对，是。那么这部剧呢，正在热播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哈，这个豆瓣评分呢，已经高达8.9了， 嗯， 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增长。 而且现在才是19集，它总共是多少集？50多集是吧，赵琳？ 40多集。 40多集 、 哇，那其实播到一半了，大家现在评分这么高，后面很值得期待啊！而且后面其实也有很多的非常非常精彩的， 对， 这个现在不能爆料的哈， 是 对一些很多的反转在里边哈， 有一些剧情的大起大落，比如说又离开了呀，又离婚了，又结婚了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对不对？ 其实就是虽然时代不一样，但是发生的事儿都是因为就是都是人嘛，就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也是这个每一个时代，他给每一个人你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可能他也有因为有这种时代的特点，会包括就是 他自身的一些各种条件和原因，所以这个也造成就是个人机遇就不太相同吧。 对对，那说到个人机遇，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赵琳吧，好不好？因为我之前呢也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啊，我非常惊讶的看到你的头衔之多。 哦，没有没有， 说你是歌手，说你是演员，说你是主持人，三栖女艺人，而且有人说你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演员。 不敢的， 我的天呀！啊，这演员其实是你的副业是吗？ 不是，没有，因为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偏幕后的，就是学电影的，然后所以其实我在片场的话，我特别的，就是我在片场就很开心，因为我看到每一个环节我都很感兴趣。 你很熟悉也其实 我对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哪怕是一个道具呀，或者是看到就是好多这种东西，我都很感兴趣，就在现场我的状态是很激动的。 对。那横跨了这么多的领域，你觉得你最钟情于哪个领域呢目前？ 我当然还是就是想很想去做一个就是好好去演戏嘛，因为我觉得演员这个其实也是伴随着你生活，就是你在演戏其实也在生活，它虽然是戏也是生活，就是你在戏中也自己肯定也会有一些体会啊，然后到每一个地方去接触不一样的人，接触不一样的演员，也是自己生活的其他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伴随着我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我想一直走下去的一个 方向。 对 对，人都说这个演员特别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就在自己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我可以活好多辈子哈，不同的人生我都可以体验，而且每一个演员他都要进入角色，他真正进入角色之后他会忘我，他会真正的体会到那个人物内心的一些世界。那么演了这么多戏了，因为之前其实我知道赵琳也演过很多的舞台剧，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后来呢又接手参演了一些影视剧，看你这个演出的一些状态和技巧也非常的好，那你更钟情于舞台还是荧屏呢？ 其实说实话我都很喜欢，因为只要是就是演戏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角色不一样嘛，其实不管是舞台剧还是影视剧都是不一样的角色，在舞台剧呢那种现场的反应给你的刺激也是很大的，因为现场你感觉你的呼吸和观众的呼吸包括他们笑啊或者怎么样都是连接在一块的，这个是刺激很大，然后包括整个那种氛围在舞台上的灯光啊和对手之间的这种氛围和气场，这是另一种感觉。但是影视呢它可能稍微就是拍摄的过程有一点点枯燥，因为它可能也不是按照顺序拍的，而且是一场一场可能要反复很多次，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为影像呈现出来它和你看现场包括看书还是不一样的，影像它就有一些就是技术上的包括就是单独属于比如说电影啊和电视它的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表演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是不管是话剧啊还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啊，需要我去努力的地方都很多，然后尝试的地方也很多，我也在就是不断的期待，然后也不断的去希望自己能够进步吧。 但我觉得你在舞台上的这些积淀哈、和积累对于你在大荧幕上或者小荧幕上的这个表演呢会特别有帮助，因为其实很多的成功的一些演员他比如说走进了大荧幕之后呢他还要回归到舞台的，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我可以从舞台上汲取更多的养分，重新找到他比如说表演学院的老师来调一调他的状态等等等等。其实舞台是最能够磨练一个演员的演技的，其实我真的啊希望你以后不要说把舞台的表演放下，时不时的回来抽出两三个月参加一部戏的巡演，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 其实我也是一直都有这种期待，就是很想每年还有机会去演舞台剧。 对对，很难得哈。 对，其实刚刚说到了这部电视剧哈，《大江大河》，刚刚我们在刚刚听到这个现场的就正在热播的这个电视剧的台词的时候，其实对白的时候，刚刚特别跟赵琳聊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哎，为什么这次王凯感觉特别瘦啊，瘦得有点厉害，为什么呢？ 应该是就是他应该也说过，他那个为了这个戏去减肥吧，去让自己瘦一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刚恢复高考，然后包括家里的那个条件也不是那么的好，他可能就会轻瘦一点，就垮一点。 对，所以他减重了十几斤，因为这部戏啊，而且就整个感觉就是脸型都是脸骨坍塌的塌陷那种感觉哈，颧骨突出，就要他比较清瘦的、比较艰难的那种感觉。对， 哎呀，今天呢节目聊了也很多哈，聊了聊正在热播的《大江大河》，也聊了聊赵琳在剧中的一些角色哈。那么简单也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哈。那《大江大河》呢这部剧呢，马上你的角色就要出现了哈。那么之后，比如说在明年。还会有哪些新的一些角色、新的剧目、新的计划要跟大家来见面？ 明年的话，应该是就是我今年年初拍的那个军旅题材的戏《为官正年轻》，应该是会播。 里边是出演一个女兵， 是吧？对对对，是一个女兵。然后就是因为那是万茜老师，她的她演我们的连长，然后就我们都是她的兵。 万茜，我觉得非常有气质的一位演员。 对对对 对，很知性的一位演员，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她在穿上女兵那身衣服之后哈，她的军旅的这种感受，女兵的形象是怎样的哈？ 对， 确实这一次《大江大河》给我们感受是一部现代题材的精品的电视剧哈，而且我觉得现在当下这个现实题材还是非常热门的，而且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尤其是年轻演员，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洗练和凝练，包括历练的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哈、所以曾经我看到网上特别评价过大江大河哈、他说能为当下的这种浮假浅的表演注入一股清流，称它为清流啊、所以很期待哈，马上还有20多集就结束了哈、就是在我们今年年底之前就全部播完了、也很期待这部作品哈，给大家留下最深刻的2018年的这个应该说是跨年之作哈。 对对 对, 对、 这样最后呢，咱们赵琳也发出邀请吧，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关注正在热播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大江大河》来。 也特别谢谢网友朋友们之前一直对《大江大河》这部电视剧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它，在年底去看，就是大家这个电视剧去带领大家回到那个时代，然后一起去感受当时的那种厚重和变化吧。 是的，好，也再次感谢赵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也希望赵琳在以后的日子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优秀的影视剧的作品。 谢谢谢谢。 对，我也非常期待哈，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尤其2019年会有更多像《大江大河》这样的一股清流式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给我们呈现不一样的感受。好，谢谢谢谢赵琳。好 好， 谢谢。 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 在身上流淌，像一次走了很久的旅程一样，我像往常那样走向海洋，带着梦想。是谁扬起了风帆？是谁让理想插上翅膀？每一次奋力冲浪，世界也变得不一样。是谁点亮那盏光？是谁推开那扇窗？每一次跌倒重来，要绽放更美的光芒。看小桥溪水缓缓流入宽广的河，越高山过平原，汇入大江大河，让世界看见你百转千回时光的河，岁月如歌，气壮山河，让世界看见你锦绣河山，豪气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炎黄的血脉，让世界听见你5000年的声音，心潮澎湃，我们每个人都为你喝彩。我们每个人都为你而来。 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